做多大贡献呀、啊、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痛快圆满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爸爸给爸爸吹吹红梅家 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仅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寻，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空中笑林，我是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今天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侯耀文、施圣杰、石富宽合说的新八马褂。八马褂是传统相声当中最为经典的群口作品。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大概的故事，就是有这么一位少爷秧子云山雾罩胡说八道，还有一位呢是骨舌如簧的帮闲者给帮着圆这个谎。那么究竟怎么去解释这个谎，这是非常关键的，也是笑料百出的。这个段子当中的很多元素啊，都是从民间笑话啊各种笔记作品当中呢提炼加工而来的。您想有的元素就能在笑林广记当中找到这个出处。侯耀文、施圣杰、石富宽三位的表演基于传统有所创新，所以是新八马褂。新在哪儿呢？我们请您来听听这个作品。 这回啊，我们三个人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谁？ 咱们三个人合作。 咱们三人给大伙儿说相声 怎么样？ 我愿意跟你们俩合作。 好吗？ 真的，我很高兴。我今天准备的这个…… 你等会儿，你过来啊？怎么了？你跟谁说相声？咱哥仨， 谁跟他哥仨呀？ 怎么了？ 你要愿意说相声啊，咱俩站这儿好好说。要不愿意说，咱俩走。 什么叫咱哥仨说相声？他会说相声吗？ 他不会说相声。 他怎么能会说相声？他原来学评戏的，还是旦角。真的，你别跟他瞎闹，跟正出点事不合适，走。真的， 师姐啊，你等会儿。这还没说呢，起内讧了。 怎么了？ 他说你不会说相声 啊， 说您还是唱评戏是关公旦角。 我长得漂亮， 他是嫉妒。 嫉妒我？ 哦，他不跟咱合作。你看， 你这样我问问 啊，您问问， 你把那个车钥匙给我。 干嘛？ 把那车钥匙给我。 什么车钥匙？我干嘛？你 我的车钥匙。 干嘛？你什么车钥匙？你怎么了？ 我 怎么？您车钥匙？ 你 我脸哪儿来的？ 看我这脸，怎么回事？ 把车钥匙给我拿出来。 不是，有哪儿有哪儿车钥匙？ 什么意思？您 什么车钥匙？ 怎么意思？ 我跟他要我的车钥匙。 不是，您等会儿，您跪着跪着，别着急。 我怎么不着急？ 怎么了？ 我都唱旦角了，我不着急。 那应该稳重一点，不能 急也学吗？ 不是不是，车钥匙， 车钥匙，别给我车钥匙。 哎，等等，这钥匙 什么钥匙？ 他不跟你要那钥匙吗？车钥匙。 来这个 啊，这怎么意思？ 干嘛呀？ 人 车钥匙， 他要， 你听，他憋尿了要吗？ 他说是 不是我的车钥匙，你得给我。 不是你车， 不是人家的钥匙，你给呀。 车钥匙， 要来就是怎么着？ 不是， 这钥匙，给 这钥匙 啊，谁的？ 是谁的 啊？这车， 我的。 不，怎么是你的？ 不是，这钥匙， 不像旦角，像武生这个。 不是您这个车钥匙， 我 他干嘛跟你一样？ 我、啊、我跟他借的， 还是人家的。 我不是跟他手里借的， 不是你跟谁借的？ 我跟他爱人借的， 那也是人家的。 那我也不能给他， 怎么了？ 我怕他出去撞了， 他把这车砸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改人家的车， 我不是我、啊、我用他这车、啊，我用他这车，我对他有好处，我能给他吗？ 有什么好处啊？ 有什么？您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事儿 啊。 那天呢，他没在家 啊， 就他爱人一个人在家呢。 好、 啊，我就去了。 等会儿， 我 听 他不在家，就他媳妇一个人在家，你去了。 正赶上我去，他没在家。 碰巧了、 哦、完了以后呢，我说圣杰呢，哟大哥您来了，圣杰没在。我说这样吧，因为我说国外来几个朋友，我说您把这车借我使使、 哦、 哎呦行，反正这车跟家搁着也没什么用、嗯、您拿走开去吧。 哦， 我呢我说谢谢，我转身要走、 嗯、 他爱人一把把我拦住了，就您别走 哟 啊，您别走， 你先撒呗，撒呗， 放工那会容易想别的，你懂吗？ 他说您别走 啊，干嘛？ 我说干嘛？弟妹有什么事儿啊？ 嗯， 大哥，我跟您说点事儿。因为这个圣杰这个人呢，平常说话呀没有把门的，哎，这个满嘴的胡天呐，就嘴里跑火车，而且在外边啊咕嘟咕嘟就这么说，说完了以后呢，有的人诚心呢就给他问他，一刨根问底儿，当时他就傻眼，就没话说了。然后大伙儿嘎嘎嘎嘎一乐，弄他心里头很不好受。 嗯， 他心里头一别扭呢，他回来呢，他就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跟我们没事找茬。 哦， 这样这个车您就用着。 嗯， 但是我求您一件事儿。 嗯， 什么事儿呢？如果您跟他一块儿出去，您发现他在外边又胡说的时候呢，您想法帮着他，给他把那话说圆着点儿。这样，哎，您给他说圆了，他一高兴呢，回来我们不是想着给我找麻烦吗？ 哦， 您说我用他车是不是？对他有好处， 这么说对这有好处， 对不对？ 不是白给， 我凭什么给他？ 王八，圣杰，王八，你先别忙着要。 怎么了？ 我听明白了。 听明白什么了？ 这车啊，人家可不是白开。 他给我利钱。 我们没有。 那怎么不白开呢？ 开你的车 啊， 与你有好处。 对我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这人有毛病。 什么毛病 啊？说话满嘴胡天，天上一脚地一脚，没把门的，经常让人给问住。他呢，开你这车。在你旁边往圆满了给你说，把面子给你找回来，这不是好处吗？ 这是他说的 啊，他说的。 我问问他 啊， 三哥， 你干嘛？你说 我您别 没事， 别着急、啊、当着这么多人，三哥不能这么跑。我 没有啊， 是吧？ 没有啊。 这个我说这样 啊， 我不跟他说相声，我跟他聊会儿天行不行？ 哎，那别说相声， 聊会儿。但是你不许走， 我给你说呀 啊， 他坏了。 嗯、 他知道你说相声不行，成心当这么些人，到时候他一抻脸，你说不上来，到时候你心里又难受。 嗯，不是，我不说，我跟他聊天， 我是好心眼儿。 但是你不许回去。 那行， 我不要走就把车钥匙。 但是你快点， 我一会儿就聊完，好吧？ 我还拿车拉座 你等啊，拿座儿。您等我一会儿好不好？没时间。 哎，好 啊。 您看我这个仪表， 啊、 我这形象、言谈举止、相声说话、云山雾罩的人吗？ 还真不像， 是不是？ 不，咱们待会儿再聊。 嗯、 我问问您。您借他这车是什么车？ 嗨，也不是什么好车 啊， 宝马、 哦。这还不是好车？ 哎呀，这路车我们家有60多辆， 这就要来劲儿了。 让手底下人没事开着玩去吧。 哦， 是吧？ 哦、 我愿意跟您聊天。 哦，对对， 我这个人有学问 啊， 有时候跟他们说话呀， 嗯、 由于我学问比较大， 嗯， 一般人听不懂。 哦、 听不懂呢，我就不理他们了，我就走了。 哦、 他们好像是让人觉得，哎呀，施正杰让人问住，根本没那么回事。 是他们理解不了， 他们不明白。 哦， 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 智商不相同。 哎，我愿意跟您聊天。 对对对， 你看有那么句话吗？ 嗯。 宁跟这个明白人说句话， 嗯， 不跟糊涂人打一架。 有这句话， 有这句话吗？ 有这句话， 我愿意跟您聊天。 是是是， 我们家您没去过吧？ 没有。 哪天有空， 嗯， 有空上家做客， 我一定拜访。 我那个别墅，请您到我那儿。 别到 了啊！对，我有个别墅， 在这儿郊区。 不远。 啊，什么地？ 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嗯。 不 认同， 我在那儿。 哎，怎么 啊？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啊？ 那儿周围连人都没有，怎么？ 清静啊！ 您能盖别墅呢？ 啊，清静，就为那儿清静。 哦。 为什么在那儿盖个别墅？ 嗯， 我喜欢那儿的水。 哦，水好， 水好。 嗯， 那儿的水养人， 嗯，是 像什么矿泉水啊、纯净水不爱喝， 嗯， 不爱喝那个。 哦， 上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我在那儿盖个别墅，为了喝水方便呢，我在别墅那院里啊，我就挖了一口井， 大口井， 哎呦，这口井啊，400多米深， 都见着石油了， 要不愿意跟您聊天呢，哎，真是一般人打不出来。哦，我在大庆请的105钻井队，嚯，400多米，这水一上来，清澈见底。这一喝甘甜爽口，呵，好水， 好水。 我在那儿住，但是在那儿住也有缺点。 怎么了？ 西北大家都知道，风大， 对，风沙比较大， 哎，经常刮点风，那风和的， 不多点。 有一天晚上，我睡着了，我就听外边，就刮起风来了， 起风了， 哎呦，这风啊是越刮越大，半夜里我听这院里，咣当咣当咣当，坏了， 怎么了？ 水响。 哦，水 刮风怎么水响啊？半夜我又不敢出去。第二早晨我推门一看，坏了， 怎么了？ 我院里那口井啊，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哦，哎呦，这风也太大了。 是，您就说这风， 您等会儿 把这个井啊，等我走啊。 刮大风， 对， 把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哎呦，这风啊， 我不是。有那么大风吗？能有这事儿吗？ 你看他就是有这事儿吗？ 能有这事儿？ 你不信？ 我不是信不信啊，就刚才您这套话呀，已然不属于那个人类的语言了。你明白吗？ 还说您 能信？我能信吗？ 那有人知道啊。 谁知道啊？ 不信你问他呀。 他知道。 他知道啊。 侯爷，我是跟他爱人借的， 我没问人要去，没问人要去。 我跟您打听个事儿， 什么事儿？ 就是说呀，这个刮风， 对， 风刮得太大了，把井刮到墙外边去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撑糊涂了你， 哎，那盒饭撑不着。 那井能刮在墙外边去吗？这不胡说八道吗？ 没有这事儿吧？ 没有， 我就说这没。 你把这这这，你把车钥匙给我。 什么车钥匙？ 车钥匙 给我。干嘛？给你车钥匙？ 干嘛不给我？ 你要车钥匙？ 为什么？为什么？ 干嘛？ 我在。 我这没走，我陪你聊天。 我在酒泉卫星发射机那儿有个别墅，知道吗？知道吗？别墅院里有一口井，风大把这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我说您等会儿，我 等 您 等会儿。这个半夜刮风， 对。 把那个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哎， 这是他说的， 没有这事儿吧？ 有， 哎呀，这车钥匙的力量可不小啊！ 有， 听到给你解释解释啊， 光说有可不成，您得告诉我， 我不告诉您有， 不是，光说有不行， 有， 怎么这风就把这个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您看，就这，您跟他聊天就是这样。因为呀，您他说呢，您肯定不明白。 不， 对了，您那不但您不明白啊，对不对？是不是？你说啊，是不是？我不能不明白 呀。 您不明白行啊？ 就是 您明白， 我当然我明白了。 那您跟我解释， 这事我在旁边呢， 是吧？ 旁边呢。 对呀， 那您跟我说说， 他这个井是吧？啊， 对， 这井，他这个井，他就是刮在墙外边去了。 对， 这个风可太缺德了。 那是啊， 真的。这个，因为您住哪儿来的？ 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景迈呢？ 对， 什么意思？ 酒泉那儿，那个地方他爱在那儿住啊，因为这个人他好玩儿。哎，他不是光这个觉得他有钱呐，或者说是什么摆阔，不是啊，他就喜欢那地方， 喜欢那环境。 哎，对，那不是经常那个发射卫星什么的 啊？是， 哎，没事了，没事人发射的时候，他跟着一块走，上出上去了， 行行， 跟上 就行， 太行了，好玩儿， 好玩儿， 玩儿给玩儿命。哎，对，就是这么回事，好玩儿。 不是，这井刮外边去了， 刮风 啊， 他井。 到外边去了， 是井 啊， 井 啊，怎么外边去了？ 是井啊， 是啊， 井，怎么墙外边去了？ 井 啊， 井， 井， 井， 井，井，井，井， 对， 对对对，他那个地方他是西北是吧？ 对， 是不是西北？ 西北 西 北。西 北的地方风大呀。 嗯， 他本来在那儿弄一别墅 啊， 他的家里人就不愿意。 哦哦， 买点打个宿什么都不方便， 是， 你知道吧？后来他没办法，得随着他呀， 啊， 就把家眷呢都弄过去了，他爸他妈呀，什么？可是他爸爸呢，有时候心里头不痛快。 哦，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跟着他爸也没人照顾他，你跟着他爸，他搬这么一地方，你说这地方干呲咧的老刮风，所以他爸没事呢，就在院里有时候就溜达，就溜达，这个静，哎，静刮风嘞， 哎，他爸还倒口， 哎，对，这地方怎么静刮风哎？ 哦， 这个院里头不刮，他静在院外边刮，你看。井在院外边刮， 井 在院外边刮，哎， 不是，我明白了 啊。 他说半天，我这才明白。 他说什么了？ 你爸爸是口外人，说话有点倒腾，就是有口音。 怎么说的？ 外边井刮风，外边。啊，这 井刮风， 你爸这口音还不好学， 好像我爸爸差不皮影 儿。哎呀，这井刮风 不对， 不是 风大，把我那口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事儿他知道。 不是井刮风， 不是井刮风，不是那个 是水井， 是水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什么事儿，老师？ 井刮风。 哎，问明白了，侯先生，您这解释不能通过。 那井刮风 啊，不是，不是，没有口音问题。 啊， 不是这个净刮风 啊， 标准化叫净刮风。 对对， 不是，他说 口音， 不，没有口音 啊， 没有口音 啊， 他说是水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对呀， 对，你给解释。 对对呀，水井啊， 水井， 看那个地方，你别看它高啊，它是水特别好 啊。 哎呀，但是得打很深。 对， 你多深来着？ 400多米。 你想，400多米打出来的水 深井， 那就是纯天然的矿泉水。 没问题， 好喝极了。 这井怎么刮到墙外边去？ 对呀，他你们家那儿周围有街坊吗？ 没街坊。 没街坊。对呀， 他 周围没有街坊 啊， 他就他那一家，啊，独门独院，他这，可是呢，这个人他虽然住在那儿，但是他心里头他也胆怵的。 哦， 你想想，就他那么一家，旁边又没有个人，他就有点害怕。 哦， 他一害怕怎么办呢？得，我修个院墙吧。他跟人家那个当地啊，想申请修一院墙。 嗯， 哎，2丈多高的院墙，拉上铁丝网，4个角烟炮楼， 监狱 啊！啊， 他们家住 监狱？不是，没让他们盖。 哦，没同意。 哎，对， 哦， 他就是个井刮风。 又来了， 这水井怎么出去的？ 他没让他们盖， 啊， 没让他们盖 啊。 后来呢，他就想怎么办呢？ 是 你没个院墙，这玩意儿半夜的要进来点东西怎么办 啊？ 后来人家就得出主意。您看，为了不影响咱们这个外观，您这样，您弄点树枝儿。弄点树枝儿，您然后您支一个篱笆墙，啊，篱笆墙多好啊，啊，又美，看着又不碍事，啊，还安全了。 是， 他呢就弄了好多那个篱笆呀，这他就给拿回来了。但是他这人，您想他哪干过活啊？ 是， 他不知道这篱笆墙应该怎么支，所以他把这篱笆墙都捆好了以后，就埋那么钱，埋那么钱，就把这篱笆墙就给种上了。 我问这水井， 您听我跟您说呀， 啊， 您不是您净跟我捣乱呢？他这个把这篱笆墙给种上以后呢，他可就没想，那个地方他老刮风啊， 是啊， 对不对？他不就净刮风啊，那地方 是 这样。所以呢，他就没想到有一天那刮大风，呜，这一刮风坏了， 怎么了？ 这篱笆墙埋的浅呢， 啊， 所以这一刮风，这篱笆墙呜就跑到院里来了。跑到院里头呢，篱笆墙一进来呢，把这井可就让着这篱笆墙外边去了。 哦， 哎，对呀， 他不是刮外头去？ 对呀，那天早晨起来，他出门一看，哎呦，我院里这水井啊，哪儿去了？再开个门往大街上，哎呦，坏了，我这水井怎么刮到墙外边来了？明白了吧？他不是说水井刮到墙外边来了，是因为墙进去了，就把水井让出来了。您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拿人家手短。明白了， 听懂了吧？ 懂了，懂了， 懂了。 比较费解， 我这人说话也超界 啊。对， 不，您过来，不是圣贤， 哎， 有你这么说话的？ 怎么了？ 那个水井能刮在墙外边去吗？ 我说话超劲儿，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我佩服你，三哥。 你看这汗， 我真佩服。 怎么了？ 我给您看看。 啊， 真的，说句心里话，你不愧为是我师父的儿子， 是不是？ 有两下， 您这净刮风了，您 别来了， 啊，这不是这车，这车怎么样？ 再开一个月。 我开一个月， 开一个月， 我哪那么些钱买油啊？ 油钱我给你报。 真的？ 我拿呀。 真的、啊？ 三哥， 那、 啊、 行， 好不好？ 那你再聊， 我再聊会儿听。 我 等你，注意走， 别胡说了， 别走啊， 别说了，那得进到这儿了。哎呀， 石先生， 哎， 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 没有那么回事吧？ 啊，有啊，有啊。 我在那儿住着呀， 啊， 住着我也寂寞。 哦，闷的啊， 闷的， 哦， 闷的哈，找点什么娱乐呀？ 嗯， 看点什么呀？ 是啊， 您知道我喜欢什么吗？ 嗯， 喜欢看赛马。 哦，就是那个电视里演那个。 哎，香港有个赛马会，知道吗？ 啊，我知道，我知道， 知道吗？ 啊，您就在电视里看。 可那没意思 啊。您怎么去？ 到了周末 啊， 坐着三轮奔香港。 你等会儿，非把这蹬三轮的给累死。酒泉。蹬着三轮带您上香港， 我不是我骑， 我是人家骑也受不了。 我反正我们去， 啊，反正去就完 了。哎呀，看看人山人海，哎呀，好玩， 好玩， 我喜欢，我也看。看，嚯，有匹马，英国纯种大白马， 哦， 高八尺，长丈二， 嚯， 跑得快啊，太快，我喜欢。 嗯， 我告诉秘书，我你打听打听，问那马多少钱？ 哦， 多少钱再把它买了？ 我又买这个。 秘书一打听，回来告诉我，还真不贵。 多少钱？ 1680万， 不便宜啊。 1680万， 嗯， 没问题。 有， 我给拿2000万。 哦， 我说秘书， 嗯， 把马买下来， 嗯， 剩20块钱不要了。 嗯，这都什么账头啊？这是。 洒洒水吗？毛毛雨吗？ 哦，不在。 谁让我喜欢呢？ 哦， 呵，这马牵回来了，高兴 啊！ 没事儿，在别墅院里我就溜着马，溜着玩 啊， 喜欢 啊！ 来， 怎么 滚一个？ 嗯， 转一圈。 他拿这马当狗那么养活了， 拜拜。 哥，行行行， 玩就玩这马。 哦，喜欢喜欢， 真喜欢。 哦， 天有不测风云。 怎么了？ 说出来都吓您一跳。 啊！ 我就那么喜欢那一匹马， 怎么样？ 愣掉那茶碗里给淹死了。2000万买了一匹纯种的英国赛马，掉茶碗里了，就愣给淹死了。 别哭了啊！ 说出去！ 别哭了！再哭我抽死你！八尺， 丈二， 丈二， 高八尺，长丈二， 掉茶碗里淹死了， 他就淹死了吗？ 就淹死了， 淹你不信？ 我当然不信。 他有人知道这事儿啊？ 谁知道？ 不信你问他呀。 他要知道， 不信你问他呀。 侯先生， 跟您打听点事儿，他那个篱笆墙啊，他刮进来以后， 行。 所以他说的就是篱笆墙刮进来。 这个篱笆墙这档子事儿啊。已然过去了啊，咱不提了。 那行， 跟您打听点事儿， 嗯， 就是买这个一丈二长高八尺的一个大洋马，白色的 啊， 大马。 马怎么了？ 掉茶碗里头淹死了。掉茶碗里淹死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你吃错药了是不是？ 没有， 凉药吃多了吧？ 我多得吃药了。 高八尺，长一丈二的马能，那马能掉茶里？ 马 气糊涂了你， 那玩意儿能掉茶碗里淹死吗？ 就是，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 不可能的事儿， 太气人！ 我一分， 哎， 怎么回事？车钥匙， 车你不知道？ 开一个月，开一个月， 那油你 不是？等会儿， 报一半就 行。我刚才我跟他聊天，我说我在赛马会上买了一匹马，英国纯种赛马，高八尺，长丈二，就这匹马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哎，您等会儿我问问他，您等会儿时间 啊？怎么着？ 你刚才他这个说的那个 大洋马 啊， 掉 八尺长一丈二，掉茶碗里淹死了 啊？ 这话是他说的， 没有这事儿吧？ 有。 这段侯耀文、施圣杰、石富宽合说的新八马褂听了一半，侯耀文究竟怎么解释这个难题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再继续欣赏三位艺术家的表演。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再见。

事儿？ 有。 哦，那您给我说说，这大洋马怎么会掉在茶碗里淹死了？ 就这事儿，你说，太可气了，这是。是这意思啊？你说是吧？ 大马掉在茶碗里淹死了。 啊？一张二。 又这味儿是怎么着？ 他井下说的是不是？ 这是他父亲说的 啊。是，那您说两句。干嘛掉茶碗里了？还给你报奴钱呢？ 是，他这事儿还有 啊？有，可是他怎么就淹死了？ 他是一个，他这个 啊 马， 对， 嗯，对，他大马呀， 马， 大马 啊，对，大马， 大马， 嗯， 他说是马。 啊， 其实这马也就 不对，纯种的英国赛马，大赛马， 这回 大洋马， 这回还砸瓷实了，大洋马，不是这么大个儿，大洋马，这回加上身段子，大洋马， 他这个肯定 有， 他必须得有。 我说他怎么就掉茶碗里淹死了？ 他那个马，他不是咱们这儿的马， 是啊， 他是这大洋马。 对呀、啊， 大洋马，您知道吗？他、啊、就是外国种的马 啊，是 外国种的马，这跟中国种不一样啊。 有什么区别？ 他说大就大 啊， 对不对啊？ 哎，说小就小， 哎， 不往回缩，就那么大个， 不是猴皮筋的马。 他这个马你买的是吗？ 买的呀， 你肯定是 2000多万， 两千万， 对， 2000多万， 剩20万块钱不要了。 对对呀、啊，他为什么他不要了呢？ 啊， 他有钱呢。 啊，是， 哎，他平常就爱这样，20块钱不要了，给要飞了。哎，就是人有钱没别的， 没问题，有钱没钱，怎么掉茶碗里淹死了？ 因为这个马他买回来了 啊，是 他买回来，你想他得干嘛？ 他干嘛？ 玩呗、 哦， 对不对？骑着马， 哦、 嘎啦嘎啦这一趟，嘎啦嘎啦那一趟，打酱油，嘎啦嘎啦去一趟， 啊， 哎对，买点醋，嘎啦嘎啦去一趟。而且呢，他还见着人就爱跟人吹，我这马怎么样？啊，身高导游一张二，你知道吗？就这个 啊， 爱跟人吹，今儿跟这吹，明儿跟那吹，吹着吹着没有对象了，再找不着生人再跟人吹了 啊， 这怎么办呢？ 是 那天怎么想起来？走，骑着马往原址走，嘎嘎的嘎的，可得奔了北京了。 哦， 他就奔北京来了，骑着马。 嗯嗯。 这到了北京以后呢，就想上谁那儿去？ 嗯、 他跟那个李家存不错， 我就是吃嘛嘛香的。 哎，对，李家存吃嘛嘛香 啊。 那李家存呢？李家存他现在画画呢， 我都喜欢做画。 哎，喜欢画画。 嗯、 哎，画个鹌鹑呢？ 嗯， 画个鹰啊。 嗯， 画个大公鸡啊。 对对对。 哎，平常画出点那个。半成品来跟那儿搁着，哎，来了人要鹌鹑，你直接拿走。哎，你画鹰要鹰是吧？底下来再添块石头， 成鹰了。 哎， 好鹌鹑。 哎，你要鸡，上面再添一关子，拿走，你知道吧？对对对， 所以这手艺也不怎么样。 是你 要我就喜欢这轮 一个麦芽糕，他能画好画吗？但是那个人他除了这个卖牙膏画画之外呢、 嗯、 他还有点别的爱好呢。 哦，什么？ 哎，平常养的都到这天了、 嗯、 到这冬天了、 嗯、 对不对、 嗯、 您看他平常出来穿一大棉袄、 嗯、 您听他那个身上里头知道吗？ 不喜欢养个虫。 哎，对了，养个小虫、 哦、 也算宠物、 嗯、 啊，就是说他呢就爱养这个、 嗯、 弄一个葫芦往那一摘，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的。那天正好他呢骑着马呱的呱的呱的就奔了李家存他们家了。 哦， 哎，进去以后把那马往那门口那么一拴，进去俩人就聊起来了、 嗯、 聊了聊就听这李家存这身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念什么？你念什么 啊？ 听听什么？你瞧那个当时拿出来，哎，一个蝈蝈葫芦， 对， 啊，紫檀的口， 嗯， 啊，象牙的面， 嗯， 啊，把这盖儿啪啦一打开，把这里边这黄拿出来， 嗯， 然后呢，等它过一会儿风， 嗯， 稍微让它吸点这新鲜空气， 嗯， 一会儿这蝈蝈从里边慢慢可就爬出来了， 哦， 这蝈蝈这个漂亮， 哦， 湛青碧绿， 嗯， 两根须子， 嗯， 哎呀，身上啊都有黑道。 哦、 嗯，那老帮， 嗯， 那正是老帮， 嗯， 给蝈蝈出来以后，蝈蝈，他一看这东西，哎呦，

这可是他说的， 爱谁说谁说的。 你把车钥匙给 我，你们这干什么呀？你告诉 我车钥匙， 这是他说的。 我这蛐蛐我说的， 你说的 啊？ 你说的也没有。 我那车钥匙呢？ 我车钥匙还你了， 还给谁了？ 都在他兜里 啊！ 哎，你搁我兜里干嘛呀？ 石先生啊，你会开车吗？ 我会开。 你开两年 干嘛呀？ 咱们找人聊天去。 不去。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施圣杰、石富宽合说的新八马褂，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群口作品，侯耀文、石富宽、杨进明合说的谁欠谁。 您说石富宽 啊， 他们家有钱吗？ 关心这问题，这人太有钱了。 是吗？ 你不知道 啊？ 亮着你不看报，每年那个国外不是都有一个调查吗？ 啊， 世界大富豪有一个排行榜， 对对， 一共100个 啊 啊， 他排行在哪儿啊？ 251。 我问您呐，怎么证明他有钱？ 你没看他那表？ 什么表？ 这么大个一金表 啊， 上面有一十字儿， 对，叫江石丹顿， 对，江石丹顿， 对吧？ 哎，透明的，前后都能看得见， 是那块表啊？ 哎，对，就那块表，40万。 40万？ 哎， 嘿，你听他吹吧。 怎么了？ 我跟您说啊， 啊， 那块表 啊， 我跟他去塘沽市场，洋货那儿，在那儿街上有的是，40块钱买的。 他穿的皮鞋？ 这什么皮鞋？ 锃光瓦亮，小牛皮 啊，对， 特别棒 啊。 那鞋垫上有他姥爷一相片。 我你姥爷那是？ 那是什么？那是 老人头。 老人头就那双鞋 啊， 10000多块。 你说他有钱？ 太有钱了， 他还跟我借10万块钱呢。 你打死我，我都不信。他怎么跟你借10万块钱呢？ 石先生， 不可能。 您来了？ 我早来了。我， 您有什么吩咐？ 还吩咐呢？ 啊， 跟你聊天这人你认识吗？ 他 啊， 不要文呐。 卖什么的呀？ 卖什么 啊？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啊呸！什么艺术家呀？ 啊！ 我问你，有印象吗？ 啊！ 前几年他那眼皮，那上眼皮， 单眼皮吗？ 单眼皮 啊！ 现在呢？ 双眼皮。 干嘛拉双眼皮？ 倒长睫毛啊！ 胡说八道，他那叫整容。欠我10万，为了躲债，怕我认出他来，拿双眼皮儿， 就为这个， 哎，躲债，明白吗？ 啊，石先生，咱先别说 啊， 他欠您多少钱？ 不是他这， 您欠我那钱，您该还了吧？您忘了，您借了我10万块钱，说一个月还，您这么长时间，您还没给我呢。 不是有证据吗？ 有 哦，有 您老人家您看看， 哎， 这您给我打那欠条 哦，拿过来我看看。 您最好别看。 怎么了？ 您看我连证据都没了。 不是，我钱都花完了 啊， 你留着他还有什么用啊？ 嘿，您这不坑我吗？ 怎么 这大年底我媳妇说您赶紧演出正好施老师在那儿，你找时间把钱要回来。您猜一猜，对什么？石叔，石大爷，是呀，其实早上年底了，行吧， 最好叫同志了。 哎， 行， 你辛苦辛苦， 你等会儿， 你辛苦，大姐大姐， 侯先生， 大姐， 哎，你看见没有？ 啊， 不是我呀，后边老追着您还钱还钱，不是那意思， 嗯， 是他追着我要账，我没辙了，我把您请来了。 我那这事儿我来， 他跟我这要钱， 你有证据吗？ 这不他给打的欠条吗？ 哦，你这什么时候借的？ 2月3号。 啊， 2月3号，呸！ 你催我干嘛？ 今儿才5号，2天你就逼债你啊？黄世仁呢？你是？ 谁是黄世仁？ 你是黄世仁？ 谁是黄世仁？ 你？ 他去年2月3号借的，现在都1年零2天了， 他不还我，你找他要啊？ 找他？ 你找他不找我？ 谁不找你？ 你不找我？ 我找得着你吗？ 怎么了？ 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您欠我钱，你把钱还我好不好？ 你这人怎么这么就不明白？不是我不还你钱 啊， 是他呀借了我钱不还我钱 啊， 我手里没有钱，怎么还你钱的？没钱呢？ 什么叫怎么办嘛？你有证明吗？ 当然有了，借钱他打的欠条。 哦，他也给你打欠条？ 当然了， 写的还够详细。 你给大伙朗诵一下。 今借到石富宽 嗯 10万块， 哎， 侯耀文。 您赶紧找他要啊， 要啊，没那么容易，因为他这个人呢，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研究借钱的， 哎，研究找谁借 啊， 借多少钱，然后怎么不还钱，跟他打交道留神 啊， 别把你绕进去， 别绕不进去。 对了， 我问问他， 我嘱咐你， 我问问他， 你问问， 哎，侯先生 啊， 那个石先生说您借他10万块钱， 对呀、啊， 是吧？ 啊，有这么回事？ 还他钱吗？ 啊 啊。 我还不还他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啊？ 我们俩吃喝不分，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 哎， 我们俩是一家子，分 啊分，他是他的，我是我的，你可听明白了啊？这可就要赖账， 赖账， 不是我怎么叫赖账呢？ 您 这常言说得好，人不死账不烂呢 啊 不是，您刚才那句话我就不明白， 哪句不明白？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对呀、啊， 你那10万块钱 啊， 我不是给你借来了吗？ 对啊， 对呀、啊，那你那钱不就是我的了吗？ 啊、是你借走了， 我那账不就是你的了吗？ 啊、对呀、啊， 对不对？ 不对， 你等我， 你这人那就是 他的账不是 这么说， 你欠我的 是不是 就是我的？ 不是你还你借我，你没还我，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咱们一来， 哎， 一 码 说一码， 这会别着急， 不是 别着急， 不是着急， 别着急。今天咱不说解决问题吗？ 啊， 好好说行不行？ 好，咱们把这事儿说开了， 好、啊， 咱就一笔勾销。 好， 哎，好不好？ 好， 哎，侯先生 啊， 刚才您说了 啊， 我欠他那10万， 嗯、 啊，您替我还。 对呀、啊， 有这事儿， 有这事儿。 那我得问问人杨先生， 你先问问他干不干？ 同意不同意？ 对、啊， 同意 。他同意了， 那这样吧， 那同意了是吧？ 同意。 你同意了 啊？ 我替他把这钱还上。 哎，太好了。 行了，我替他还了就完了。 好， 好不好？ 好。 那一人小时 啊， 那我上次给你借10万块钱那个账 就没有了。您既然替我还 啊， 咱俩之间就没有账了。 不是那账单，那账单呢？ 哦，那借条啊， 啊，借条、 哦、在这儿呢， 好不好？ 好， 那就没用了， 借条就没用了， 没用怎么办呢？ 那就撕了吧。 对，哎，把撕了吧。等会儿，怎么了？ 京剧讲话，且慢， 等，且慢，等会儿我得问问，后边都是这个。 对，杨先 生，侯啊，石岩， 我欠您那10万 啊，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 啊。 这事儿您认可吗？ 我认可， 认可。 你要他帮你还那10万块钱，咱俩就没账了， 咱俩之间就没有账了。 对了， 那我那欠条 那就没用了， 没用怎么办？ 咱俩撕了不就完了吗？ 撕了， 撕了就撕了， 对，没用，账还清了就完了，哎， 撕了就完了，对不对？ 哎，没账了吗？ 完了吗？ 新春愉快， 没账了， 哎、走，高高兴兴回家过年。 好、 哎，听说李金斗那俱乐部， 这就没账了。 咱、哎、那李金， 回来， 相声俱乐部， 回来， 怎么了？ 什么叫没账了？哪就没账了？ 没账了？ 那什么叫没账了？咱没给我钱呢， 我凭什么帮他还10万呢？ 你不说帮他还10万块钱吗？ 他借你10万了？ 当然了。 你有证据吗？ 有借条。 哪儿呢？ 不撕了吗？ 撕了不完了吗？ 撕就完了吗？ 借条撕就完了 啊？没完， 这 就 这一撕呀， 就完了， 证据都没有， 一撕就可没了。 我撕他干什么？我这倒霉了。 对啊，这多好，大伙都清静了。 妈呀！要神经啊！ 你别让他咬着啊！ 这玩意儿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要 我想起来了 啊！ 我刚才撕那条 啊， 是复印的。 哎，你拿复印件你在这蒙事啊？ 你怎么这么不讲诚信？ 你还有点诚信没有的？ 怎么跟 你 呀、 啊？师傅，你不讲诚信， 你们不讲诚信？ 没错， 这是不是原件？ 真，拿来， 仔细看看，瞪你肚脐眼， 看有瞪那玩意儿的吗？ 告你不还我钱，我告你去！ 不，我替他还 啊！ 我刚才说了，我替他还了。 你还给我钱？ 嗯，这样吧，我给你卡吧。 卡也行，有钱吗？有钱就行。 对，10万， 这里有多少钱？ 10万， 是 吧？这不卡吗？ 充值卡呀！ 啊， 我这钱充了，我打什么时候去？ 你每天从北京打到美国，每天打3钟头，打一年。 哎， 我们家没这亲戚，你自个儿留着打吧。我不要，我换一个。 你这一干老， 换一 慢慢打。 你这个。 美容卡 啊！ 我留这干什么？ 美容啊！ 我要银行的，我要银行的， 这个死心眼， 这银行的啊，银行的，这有钱吗？ 有十，可以透支10万， 透支10万啊！我进去了，您自己就是 干嘛？ 我要现金， 干嘛你？ 你这人就不讲理，你讲道理吗？你 我要现金， 谁出来没事兜里揣着10万块钱现金呢？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我明天就这儿10点钟，咱们这儿把这儿了了就完了。 你这话谁信？ 我发誓 啊！ 明天10点钟、 啊、 在这儿把这事儿。了了就完了， 哎， 我向天发誓啊，我要不来，天打五雷轰你， 完了， 哎，我轰你，轰你，轰我 啊， 呼 我钱没了， 那怎么办？ 就轰你！ 哎，我这倒霉！ 哎，就得轰你！ 轰我！ 把你轰没了，你们家里还有人呢。 哎，有人继承。 你把我轰了，钱就没了。 对了，是怎么？ 哎，就得轰你！你干不干？ 你空口无凭， 立字为据。 你给我写点。 我这纸笔都没带着。 我带着。 你这带着？ 我有。 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呢？什么都带着呢？ 写点。绑您这手呢？ 揍两来！ 快快快快！给他写， 给写， 哎， 写精忠报国， 哎，对， 乐舞策略， 你是我妈怎么着？你好好写，好好写， 他长得就像老太太， 好好写， 快快快快， 好， 这人事儿太多， 快，写仔细点，嗯， 等我把帽捡起来， 好， 画好了， 行 啊，啊，大老爷子， 快点， 那这么多事儿，哪儿疼啊？ 按摩了， 大夫， 那点事儿， 你再等会儿我看看。 你看 我不放心，我不放心，我看 把这 鼻给我， 嗯，这不吃亏这种人，你说你挣不着钱，你嘿小气。 侯耀文借杨继明， 这不完了吗？ 完了 吗？ 快，明天 我这人讲信用， 还现金，不见不散。 哎，行了吧？ 侯耀文， 行了吗？10点钟， 我有他，我放心了， 好吧？ 完了吧？谢谢，谢谢， 好好过个年吧。 谢谢，你也走？ 哎，我走。哎，我别走， 干嘛？ 原价。 哦，这你 哎，袁家， 咱俩没账了， 没账了， 没账了 啊！坐了， 你慢走，慢走，不错， 新春快乐啊！啊，哎，走，哎，咱们找李金斗来借钱呢。 哎，他那相声俱乐部挺弄钱， 哎，对，让 跟他借10万， 哎，对，跟金斗讲义去。 对， 他不一样，你说多好，撕了一条，又换一个条，条不条没关系，这侯先生讲诚信，写的多明白呀。侯耀文借杨进明10万块，兄弟，侯耀文借杨进明。侯耀文借杨进明10万块，这谁欠谁呀、啊？侯耀文，你个骗子！你回来。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杨进明合说的群口相声《谁欠谁》。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上远和您明天早上6点半再见。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怎么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